一回家，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。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，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， 我喜欢一家人寻找着同一个方向眺望。啊啊！ 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， 我喜欢受伤时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， 我喜欢生气时就想起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， 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，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 就把乱糟糟的心情都忘掉， 我喜欢一起床就带给大家微笑的脸庞，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个人和世界的美好打拼， 我喜欢一家人梦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，啊 啊，当别人是好像说自己活得幸福一样， 当别人受伤时我愿意敞开温暖的怀抱， 当别人生气时告诉他就算观念不同不必激动， 当别人需要时我一定卷起袖子帮助他，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 我们是一家人，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 有缘才能相聚，用心才会珍惜，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， 遮住眼睛，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 一家人，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 有苦就该同享，有难必然同当，用心去享受 天长。